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0号，星期五。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国产新冠特效药面世，可以降低80%住院及死亡率。 北京下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单人单检35元，多人混检8元。 北京冬奥专用车道将会在明年的1月21号启用。 2030年，北京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将达到60%。 国家医保局表示，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已经覆盖全国。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表示，脑机接口有望在明年用于人类。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杨红、江宁，你们好。 哎，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 我们先从今天晚上说起。今天夜间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不过呢，云这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这个夜间地面的这个有效辐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而且空气湿度大。明天早晨啊，这个东南部地区这个能见度还是不太好。河北啊以及天津的部分地区啊出现这个大雾的可能性呢依然存在。明天早晨如果计划走高速路向这个东南方向去的话，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信息，视情安排出行。那么另外的话，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度上下，和昨天晚上那个最低气温非常接近。夜间天气比较冷，一早出行的话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转晴的时间呢是明天下午。明天最高气温是12度，比今天这个9.8度的最高气温就要是高2度了。那么中午前后会变得是要暖和一些。不过呢，明天下午有冷空气影响，会刮起3-4级的这个偏北风。阵风呢是能达到5级左右，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这个风寒效应。那么明天下午啊，就是这个天气很快就冷下来了。加上这个北风比较大，应该是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等到后天周日的时候呢，天气虽然是晴了，大气也非常的通透，但是呢，两方面的问题呢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周日的北风还会继续刮上那么大半天，风干物燥，要注意这个及时补水、这个保湿和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另外的话，就是周日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是明显的变冷了，气温呢是下降幅度大。最高气温只有4到5度，这样的话比周六，也就是比明天的最高气温12度，这个最高气温就要低那么7到8度了。加上周日呢还有点北风形成的那个风寒效应，那么周日的天气会明显的变冷，到时候呢就要请大家注意防风防寒。这是这个双休日的一个天气情况。 周日还是要多穿点哈。 对，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新闻2021，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37例，其中内蒙古2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浙江5例，其中绍兴市3例，宁波市2例。云南5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黑龙江2例均在哈尔滨市，陕西1例在西安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2月8号晚上，首个国产新冠中和抗体联合疗法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应急批准。新冠中和抗体药物因为其较高的有效性，被许多人称之为治疗新冠的特效药。9号，领衔这一特效药研发的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向记者介绍了相关药物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新社的相关报道。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实施的这个抗体这个联合药物。这个药就是两个滴注的药物，然后它两个单个的滴注进去之后呢，就会马上提高受试者的免疫水平。把这个滴注完了再滴注这个。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消息，应急批准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斯韦单抗注射液注册申请，标志着中国拥有首个全自主研发并经过严格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证明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12月9号，领衔该特效药研发的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向记者进行了展示介绍。张林奇表示，特效药能够降低高风险新冠门诊患者80%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主要作用以治疗为主。 适应人群从它的批准的适应症来说呢，是轻度感染者，但是具有这种疾病进展高危的人群，就包括一些基础病的人群，肥胖啊，心血管疾病啊，然后糖尿病啊，年龄呢是18岁以上都可以，然后呢12岁到18岁之间，也可以，只不过就是一个附条件上市的一个条件，在体内，人体内可以存留9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并且对病毒的中和能力呢到9个月还有400倍以上。 张林奇介绍，该药物运用抗体联合疗法，使得该特效药能够识别病毒刺突蛋白的不同位置进行双向夹击，从而提高其有效性、安全性和广谱性。 它两个药物识别的是病毒不同的精准的识别不同的靶向，就有点像这个蛋白一样。就这个蛋白啊，是一个模型啊。这个蛋白呢，它实际上就是病毒表面那个刺突蛋白。然后这个不同颜色呢，就表示着不同的抗体识别的位置，可以把这个病毒呢阻断在结合那种细胞的之前，所以呢两个抗体组合，这是可以增加它的活性，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由于大家知道现在病毒是有变异的，是吧？所以呢两个药物组合一定不仅仅在可以抑制它的变异产生，以及在抗疫突变病毒方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这个优势。比起单一药物来说，我们要在活性、广谱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有非常突出的特点。 目前团队正在推进此联合疗法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获批，下一步研发团队将继续研究单抗联合疗法在高危和免疫缺陷等人群中的预防作用。 那我们在临床救治，特别是预防方面，有没有可能先行一步，而不被感染之后再进行治疗？所以在这预防的研究方面呢，是我们下一步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研究的。所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说，我们期待什么呢？就在我们手里做的这些抗体药物也好，疫苗也好，一定要到研发到极致。极致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它高效，它广谱，它可持续性，同时还能惠及全世界更多的老百姓。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对于当前备受关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影响中和抗体疗法的效果，这一药物的研发企业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永庆回应说，公司全球4个实验室正在进行相关实验，并表示未来2周内会看到结果，对于药效很有信心。 新冠中和抗体药物一度以价格昂贵闻名，据腾盛博药首席财务官李昂康介绍说，同类抗体药物在美国的政府采购价格是2100美元，而在中国的定价，李昂康表示正在跟政府讨论之中，政府订单供应量等都会和定价有关系，所以目前具体的定价信息还没有确定。 至于产能问题，罗永庆明确表示，目前是药明生物在生产，这家公司拥有巨大产能，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产量。关于渠道的问题，他透露渠道会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战略储备，一方面是日常消耗，将遵循常规的处方药渠道来进行管理。 国家医保局通告，12月15号之前，全国各地核酸检测的单人单检的价格下降到40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过多轮调整，全国核酸检测价格在2021年的9月中旬已经降到了单人单检每人份60元以下，多人混检每人份15到20元。2021年的11月中旬，国家医保局启动了第三轮全国联调，指导各地进一步的降低公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价格和费用。 截至目前，共有30个省份先后将单人单检价格降到每人份40元及40元以下，混检价格降到每人份10元及10元以下。还要求各地将在12月15号之前完成降价。 就在今天呢，北京市正式下调了公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价格，单人单检的价格呢降到了每人份35元，混检的价格降到了每人份8元。从12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生效，这一价格呢是第三轮全国联调的新低。 为了有效降低群众负担，国家医保局鼓励各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用多人混检，并按实际检测服务收费，同时将加强检查，防止服务按多人混检进行收费套用单人单检价格等问题。 从今天开始呢，参加2022年度考研笔试的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了。本次考研报名启动以来，多地的报名人数增幅明显，考研的热度不减。另外呢，由于受到各地散发疫情的影响，不少地区发布了防疫通知，建议考生考前14天不要离开报考点。 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为了方便考生尽早了解报考点考试防疫相关信息和要求，提前做好相关准备，研招网将原定于12月18号开通的考生下载打印准考证服务提前到了今天。 考试前夕，教育部发布通知，提醒广大研考的考生做好考前的疫情防护，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地区的流动，避免影响个人正常的考试。教育部表示，考生如果因为疫情防控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请第一时间主动与当前所在地的和报考地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联系报告，以便教育考试部门及时做出妥善的安排。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其他重要新闻。今天记者从丰台区党代会上了解到，今年丰台区已经完成街乡镇行政区划，由21个街乡镇调整为26个街镇，解决了区域内街乡镇面积和人口分布严重失衡的问题，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之前呢，丰台区共有21个街乡镇，但是全区街乡镇面积、人口分布严重失衡。21个街乡镇当中，有5个乡镇的管辖面积都在50平方公里以上，还有3个街道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9万。完成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呢，增加了5个街道，街道辖区的面积不小于3平方公里，辖区人口都不少于5万人，不超过13万人。 这次调整还使得辖区管理进一步优化，将调整前河东三乡加快了地区办事处牌子，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明确调整为街道体制，撤销了乡和地区办事处，设立街道办事处，有效解决了地区办事处向街道过渡的问题。在城市规划、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社会管理、城市管理、财政投入、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了统筹管理。 结合行政区划调整，丰台区呢还深化城乡社区治理改革，推动5000户以上的超大型社区的拆分，优化3000户以上的大型社区的规模调整，新建和调整一批社区。目前呢，全区已经设立了362个社区、57个行政村，有效提升了社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年底之前呢，将会完成11个5000户以上的超大型社区的拆分。 再来看，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就交通、抵离、住宿和餐饮等冬奥筹办工作最新进展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王景清从会上了解到，冬奥专用车道将在明年的1月21号到3月16号启用。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介绍说，冬奥交通服务时间为2022年1月21号到3月16号。 对公交专用道实施在最内侧的赛时啊，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这个奥运专用道上行驶。北京市的奥运专用道实化工作将以12月31号前呢全部完成。整个冬奥交通服务的时间呢是在1月21号到3月16号期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之外，所有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餐饮方面，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各个酒店都设置了各种点餐、不同价格、风味套餐以及24小时送餐，从热量、营养、维生素摄入量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正好中国的春节来了这么多客人，破五、元宵节这期间呢，都要准备一些饺子呀、之类的这些食品。除此之外，还有北京、河北的这些地方特菜，满足大家需求，让大家尝口鲜。我们在选择菜的时候，要求全部都要标上中英文的标识，有一些过敏源，把这些都要标注上去。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客运航班减少，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北京冬奥组委抵力中心主任张良介绍说，北京冬奥组委会同民航部门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 也就是我们的涉奥团组可以自行组织包机，或者跟其他人员联合组织包机，也可以乘坐临时航班。临时航班是我们专门为冬奥会来打造的一些个只搭载涉奥人员的临时航班。 涉奥团组也可以搭乘第一入境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入境。 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商业航线，一定要是第一入境点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截至目前已经确定了有17家中外航空公司有意愿参与和运营北京往返香港、巴黎、东京、新加坡等15个城市的临时航班，航班时刻已经发布。民航部门还在继续挖潜更多的中转机场和临时航班，为涉奥人员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新开发的抵力系统在测试赛中经过测试，功能性能符合预期。 我们专门开发了抵力信息系统，既要面向境外的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来填写，又要服务于我们机场各单位、交通注册、物流住宿等这些业务领域，有利于赛时的时候合理配置资源，协调联动交通保障、交通转运、航空的保障还有住宿安排等各项工作。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在测试赛的时候投入使用了，功能性能符合预期，系统运行稳定顺畅。这个抵力信息系统赛后也将作为冬奥遗产，用于重大航空运输任务的保障工作。 再来看，北京市教委、市卫健委等10部门最近联合发布了北京市推进健康校园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要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力争呢在基线基础上每年降低1%以上，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努力实现下降80%。 方案明确健康校园行动的具体目标，推动四个一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也就是让每名儿童青少年至少掌握一项受益终身的体育运动技能，养成一个受益终身的良好卫生习惯，学会一种受益终身的应急救护技能，最终实现一个目标，具备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良好身心素质。 再来看北京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日前启动，第一批纳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家医疗机构，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个病种。门诊的慢特病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的目录和参保地的政策。 国家医保局此前发布通知，决定在加快推进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基础上，在全国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要求在今年年底前每个省份至少选择一个统筹地区开展相关试点，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网站查询试点地区开通情况。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进展情况。 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费用已经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接入联网定点医疗机构5.29万家，基本实现定点医院的全覆盖以及每个县至少有1家联网定点医院的目标。今年1到11月，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397.62万人次，人均减少垫付1.41万元。 在今年年初呢，在全面打通京津冀长三角西南五省先行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进一步的扩大了跨省直接结算的范围，新增山西等15个省份为国家门诊试点省份，结算由区域试点转向了全面推开。截止到11月底，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经启动覆盖全国97.6%的统筹地区，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超过了12万家，全国91.7%的县至少有一家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采取备案制管理，目前全国所有统筹地区都可以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异地就医线上备案跨省通办。今年1到11月，通过国家统一的线上备案渠道成功办理备案58.58万人次。 再来看北京的就医方面，现场排号挂一次队，检查缴费排一次队，最后取药呢还要再排一次队，这样折腾的就医体验呢，相信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从今年开始呢，石景山区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石景山医院以及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续上线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医疗新模式。截止到10月31号，已经有超过1.7万名市民申请开通了信用就医。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就来到了石景山医院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上午就诊高峰时段，记者在石景山医院门诊大厅内看到挂号缴费窗口排队的队伍并不长，8台信用加医疗自助服务一体机分流了一部分患者。宽大的屏幕上显示着颜色鲜艳的各个功能模块，信用挂号、信用授权、信用缴费类型一目了然。就诊患者邵女士说， 我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就省略了很多环节，挂完号我就去看病，看完病大夫开完药我就去直接结算，就可以直接走了，至少省了有半个小时。 尽管移动支付、智能自助设备已经在医院有了不少应用，但诊间支付、急诊不及的就医痛点依然存在。为此，石景山医院今年10月起率先在胸痛中心诊室、急诊抢救室、妇保等急症患者需多次缴费的科室开通信用医疗，极大优化了急重症诊疗流程。石景山医院院长刘鹏说， 我们最近2个月啊，注册已经达到2000多人，那么实际使用已经500多人，和既往对照，那么每个病人在医院减少排队15分钟时间，如果在急诊效果更明显，它可以降低死亡率、降低致残率。这个老人不会用微信，不会用手机，那么他子女可以绑定，回家以后子女代交都没问题，为疫情防控减少传染的风险性更有很大的作用。 而如果信用就医患者超出48小时没有缴费，保险公司也会向医院先行赔付，再向欠费用户追缴。催收后3个月内仍未补缴的用户将被列入信用医疗失信名单，并同步给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信用就医的背后是信息系统的支撑。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守信公司首创信用医疗结算平台，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授信机构对接，以及与医院院内信息系统融合，打通挂号、检查、治疗、取药等环节，实现依靠个人信用就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离院前一次刷卡、先看病后付费的便利。守信医联副总经理何松表示， 信用医疗结算平台打通了医院结算对账系统，整合了银行、保险多种授信支付方式，最终实现了医院就诊业务流程的再造。接下来我们会在全市16区跟医疗机构合作进行信用医疗结算平台的推广。 截止到10月31号，全市已经有超过1.7万名市民申请开通信用就医，信用结算总金额近240万元，患者总体满意度达到96.5%。 18:2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5，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最近的新设置了东航专属的柜台，为东航旅客提供专属的直机和行李托运服务。自此呢，草桥城市航站楼已经有3家地服代理机构入驻，能够为南航、东航、国航、首都航、河北航、厦航等多家航司旅客提供直机、行李托运以及其他必要的差异化的服务。 大兴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位于地铁草桥站内，设有4个人工值机柜台，营业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晚上8点。目前乘坐设有专属柜台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最早6个小时、最晚2小时，在草桥城市航站楼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手续。 完成值机和行李托运之后呢，旅客可以乘坐地铁大兴机场线快速到达大兴机场。地铁大兴机场线草桥站到大兴机场方线运行时间呢，为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30分。大兴机场至草桥站方向每天的运行时间呢，为早上6点到晚上11点。 目前大兴机场已经拥有草桥城市航站楼、固安城市航站楼，涿州城市航站楼也即将与大兴机场北线高速西段同步启用，到时候大兴机场城市航站楼将增加到3座，丽泽、通州、廊坊、雄安城市航站楼的建设也正在统筹推进中。 再来关注蔬菜市场。今天上午呢，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进入到12月份以来，南菜供应量大增，北方的蔬菜呢也大量上市，南菜北菜叠加，蔬菜的日供应量一直维持在2万吨以上，蔬菜的加权平均价已经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0%。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说，大部分蔬菜的价格保持稳定，没有价格明显上涨的品种。蔬菜价格下降的蔬菜主要是大白菜、圆白菜、胡萝卜、团生菜。大白菜的批发价格已经从11月9号的每斤1.35元下降到现在的0.9元，降幅达33%。价格下降的原因是山东、湖北、湖南的大白菜大量进京，使得市场上大白菜供应量加大。 前一段时间蔬菜价格居高难下的原因呢，是寒潮以及雨雪天气造成的蔬菜供应偏紧。进入到12月份以来，蔬菜的供应状况明显经历了由偏紧向宽松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主要原因呢，是前期因为天气原因推迟种植的蔬菜，在12月末之前形成了一个集中上市的局面。再加上北京市免蔬菜进场交易费的利好政策，调动了商户的积极性，蔬菜的供应充足，菜价呢也将随之继续稳中有降。 根据微博东城文旅的消息，工作安排需要，钟鼓楼文保所从今年12月13号起对鼓楼进行封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具体开放时间会另行安排。 再来看热线方面的消息，新闻热线在今年7月份呢，曾经报道了市民胡女士啊，是一位观鸟爱好者。她发现呢，朝阳公园内的鸟类聚集区野鸭岛和荷花湖周边安装了很多景观灯。胡女士担心啊，这些灯会对鸟类的繁衍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追踪报道。 胡女士告诉记者，她担心夜间的强烈灯光会对鸟类栖息和繁衍产生负面影响。 野生的鸟嘛，所以它们对这种光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光太亮的话呢，那它们就是会飞走了，就是不敢在这附近住了。 7月4号，记者曾跟随胡女士前往朝阳公园，发现不同于路灯等普通照明灯，安装在地面上的数量繁多的景观灯，在夜间会每隔10秒左右变换不同颜色，光源从地面投射到树上，几乎将野鸭岛和荷花湖周边的整片树林照亮。 啊，你看这个灯，它是往树上和往湖面照的，它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灯它功率也大，然后也特别的亮。 为此，记者也曾采访过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专家赵新如。赵新如表示，鸟类对于光线确实很敏感， 但景观灯是否会对鸟类产生影响，需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后才能做出判断。 可以做实验观测，经过比方说一年四季，因为这四季里面可能更敏感的是繁殖季节，统计一下这个鸟会对光线有什么一些反应，有一些什么行为变化，得做科学研究，不是说我们光去猜测。 近日，朝阳区委就此事作出书面回复称，区委已经要求朝阳公园一是减少灯具数量，二是降低灯具光照强度，确保它的亮度不影响周边生活的鸟类等野生动物，三是缩短照明时间，加强对夜间灯照时间的控制，只在天黑后最佳观景时间段亮灯。下一步，朝阳区委将持续关注此事，并安排朝阳公园牵头，组织鸟类动物专家进行论证，针对鸟类栖息地问题给出专业性建议，确保这件事落实落地。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一位近期经常去朝阳公园夜跑的市民张先生。张先生表示，现在公园内的景观灯灯光确实调暗了。 这个现在是暗了一些，这挺好的。现在是冬天，冷了，鸟也少了一点，挺好的。 对于后续论证结果，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最近，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张家湾设计小镇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首钢科幻产业集聚区三个老旧厂房改造，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典型示范项目，释放高精尖产业发展空间资源。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来到第一个厂房改造硬科技专业园区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内厂房的加固改造正在进行中，基地位于通州区临河里路四号院，前身是北京铝材厂厂区，2002年破产停业，闲置16年。在挑高近9米的巨大厂房中，基地总经理倪大伟说，改造项目的建筑和结构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构筑物，减少破拆作业，最大限度避免产生建筑垃圾、噪音、扬尘。项目改造后将引入专业型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公司，打造全国新中式基地建设样板间，配备中式实验室、检验检测实验室，营造完善的硬科技服务生态。 硬科技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跟硬件相关的这种科技。市委市政府呢专门的支持我们在海淀内做了一个中关村制造大街。通州的副中心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制造大街的一个升级版本，那么形成了一种在北京的一种东西的这么一种服务的方式。 建成后，基地将重点承接三城科技成果，实现就地转化，把更多好技术留在北京。未来基地年均产值有望达到30亿元以上。 现在呢，在园区内注册有将近40家企业，包括三种类型。第一个类型呢是上市公司以及分支机构，第二种类型呢是我们的特色，也是这种服务机构。第三类的公司呢就是所引入的这种高新技术的企业以及他们的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的这个公司。在成熟期间呢，我们将引入200家以上的这种企业，包括肢体落地和硬科技孵化的企业。现在一期呢是已经完工并拿到了建委的备案，可以进行往外出租。那么二期呢已经开工，预计到明年的年中结束，然后实现开园。 包括城市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张家湾设计小镇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首钢科幻产业聚集区在内的三个老旧厂房改造项目，是本市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楼宇改造利用、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政策出台以来落地的首批试点项目。目前本市已经初步储备了一批重点项目，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孙延华说， 此次获得支持的三个项目，通过充分发挥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共服务的支撑作用，既有效降低企业为实现绿色化改造升级额外投入的资金成本，同时也注重产业生态培育，积极引入符合首都功能的高精尖产业落地，避免出现瓦片经济。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量产业转型升级导向，服务首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昨天晚间呢，加拿大俄的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在上海市消保委的指导帮助下，公司更新并且优化了加拿大俄中国大陆地区退换货的服务承诺。 根据最新的条款，消费者在其线下专门店购买商品之后，商品未经试穿之外的穿着不污不损、未被洗涤或干洗，商品的标签及吊牌完好的，可以在14天内免费更换一次同型号商品。 它发生商品质量问题时，可以根据公司内部的免费检测服务，顾客也可以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费用将会根据检测结果由公司或是顾客承担。如果确认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将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退货或是更换。 再来关注今天上了微博热搜的一个话题啊，撸猫啊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儿。可爱的猫咪经常呢让铲屎官们把持不住，很多爱猫人士在外面看到一些流浪猫也会投喂。但是在不久之前呢，家住在广东佛山的林女士因为呼吸衰竭住进了 ICU， 医生判断呢她的这个起因啊可能是和撸猫有关系。 林女士出现发烧和呼吸不畅已经有一星期的时间，但是症状呢始终没有缓解，随后到佛山市第二名医院就诊。根据医生介绍，林女士就医时是神志清醒的，但是住院期间病情不断加重，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的状态，肺部也变成了白肺，最终陷入到昏迷。 经过会商诊疗呢，医生发现造成林女士病情加重的罪魁祸首呢，是她身上一处结了焦黑色夹皮的小伤口。经过基因高通量检测，她被确诊为恙虫病。 恙虫病是由恙虫病东方体所导致的急性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高发于南方地区，主要是以鼠类传播为传染源，通过样螨叮咬人体而传播。但是林女士说自己最近并没有去过户外和草丛。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医生突然间想起啊，之前追问患者病史的时候有一些端倪。在发病之前呢，林女士曾经在工作场所和一些来路不明的猫一起玩耍，医生据此判断呢，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感染的。 目前林女士已经出现了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十分危急。那么恙虫病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恙螨本身就是一种节肢动物，它是螨虫的一种，大家都对这个皮肤上的螨虫比较了解，实际上恙螨就是螨虫的一种，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节肢动物。那么这个节肢动物它主要就是在温暖潮湿的地方，它只有在幼虫期的时候才会和人和其他的动物有所接触，造成其中在跟人的接触中会把它身体里携带的这个立克刺体通过叮咬传播给人，它其他的时期都是在自然环境中直接生存的。为什么说老鼠是传染源呢？是因为除了人就由于恙螨会感染恙虫病以外，那么呢最重要的呢是老鼠也可以通过跟恙螨的接触，就恙螨也可以叮在老鼠身上，造成老鼠的这个丛林性斑疹伤寒的感染。但是老鼠不发病，而且终身携带，所以它叫传染源，就是它在自然活动中它就等于把这个立克刺体到处播散，而只要有恙螨再叮咬到它身上，就可以把老鼠身上的立克刺体传到恙螨的身体里边，然后恙螨再去叮咬人的时候，人就会得病。 那除了老鼠，就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可能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接触到这个恙螨呢？ 就是主要的这个环境就是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潮湿的环境，而且这些地方呢和老鼠出没的环境有很大的交叉，就造成了我们经常说老鼠是传染源，老鼠和恙螨有一个直接关系。而这种呢地势低洼、杂草丛生和潮湿的环境大部分是在南方地区，所以你见到的很多病例广东、海南、广西等等都是这种高温潮湿，而且一般来说类似于我们北方的六到九月份夏季的地方，夏季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北方地区也有，但相对比较散发，在雨后这个就是这个恙螨呢活动是非常频繁的时候。那么比如说雨后出晴，你在草地上坐，那么可能这个恙螨就直接叮咬了人体。 那这个新闻当事人他出现多器官的功能衰竭是由这个恙虫病引起的吗？ 对，重症的这个恙虫病第一个就会引起间质性肺炎和呼吸困难，造成就是呼吸窘迫综合征。然后呢第二个比较损伤的器官呢就是肾衰竭，就是急性肾功能不全。第三个就是很快会有一些意识障碍的脑膜脑炎，另外还会有休克、心肌炎、消化道出血以至于死亡。 那怎么知道自己得了这个恙虫病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发热这样的一些症状吗？ 一个是呢，它主要出现的就是一个发热，第二个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走的是我们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所以它会出现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发热，全身淋巴结肿大。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是叮咬部位的皮疹，第二个就是皮疹部位形成的交加。但是这个交加在人身体上啊特别隐蔽，它经常是在腋窝、乳下、腹股沟、阴囊，都是那种你可能得翻着身体去找的地方。 看到这条新闻，不少爱猫人士发出了哀嚎啊，难道以后不能再愉快的撸猫了吗？那么恙虫病从猫身上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撸家养的猫有这种风险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邹阳主任的分析。 感染了就是立克刺体的这个样螨，它可能会附着在猫的身上，猫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而不是传染源，可能有这种携带以至于造成播散的功能。另外的话呢，因为猫和老鼠之间有天生的一个相互依存或者相互吸引的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讲样螨本身是和老鼠出没的环境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所以呢猫如果和老鼠之间的这种趋同作用，也可能会造成猫就在老鼠生活的这个环境中也会存在，那么携带这个样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所以这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主要还是由于这个猫去了潮湿低洼的这些环境。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雨后，刚才我们讲了雨后出晴，样螨的活动力非常强，它会在丛林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这些小动物，然后你遛猫啊，或者是即便是家养的猫它也有跑出去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样螨在附着在这些杂草的地方的情况下，猫如果经过它会跳到这些猫身上，让它带到把它通过猫把这些样螨带到更远的这种播散环境。 这件事呢今天也登上了微博热搜，我们也看到很多网友认为恙虫病的感染源很广泛，媒体不应当轻易的把猫和恙虫病联系起来，这会导致流浪猫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甚至会引发更多人弃养猫咪。那怎么来看网友这样的一种担忧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邹阳主任的观点。 首先弃养是不对的，那么既然你养了这个小动物，那么你就应该去爱护它，这是从我们家养的角度。第二，对于流浪猫的管理确实是存在各种风险，因为我们自然界现在能够感染人体的病原体或者是病原微生物还是很复杂和庞大的，而通过猫身上的跳蚤，包括我们说这个样螨虽然不是猫本身寄生，但是有一定的螨虫或者是类似的也会在猫体表它会生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跳蚤还是样螨，它都会携带这种病原微生物，那么以至于通过猫和人之间的接触而造成人的感染。所以对于流浪猫的集中管理，科学的这种就叫喂养吧，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家养的猫，大家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家养的猫我觉得就是你应该科学的去管理它，定期到宠物医院去跳蚤，然后呢对于它这个体表的这种寄生虫要定期的这种驱虫。另外猫本身实际上它自体也会感染一些各种的这种病原体，那么对它进行定期的疫苗防控诊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我家里养了一只猫，我天天跟它好，我只把它关在家里，它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还需要定期的给猫做一定的检查。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小小的一颗芝麻丸真的能够补肾防脱拯救发际线吗？最近一款老金墨方芝麻丸产品在李佳琦直播间火了。在老金墨方的官方微博当中，这一品牌的黑芝麻丸产品广告的宣传语呢是补气益肾还能够防脱发，秃头少女最爱。李佳琦直播间呢更是力荐称能够补肾乌黑头发。在大主播的带货下，芝麻丸成为了热门的商品，不少消费者表示相信它能够防脱养发，纷纷下单了。 小小一颗芝麻丸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老金墨方、固本堂芝麻丸等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为 SC 开头，也就是食品生产许可证。老金墨方芝麻丸产品的标准号为糕点通则执行标准，老金墨方黑芝麻核桃粉产品的标准号为麦片类卫生标准， 也就是说，这些芝麻丸、黑芝麻核桃粉产品一般都是一般食品。 嗯，我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一款就规定，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的功能。厦门李泽达律师事务所的郑秋云律师表示，如果普通的食品宣称有保健的疗效，那么对广大患者就构成了误导和欺诈，涉嫌违法。 那么黑芝麻丸到底有没有防脱发的功效呢？业内是认为，尽管黑芝麻里的 B 族维生素在理论上可以预防脂溢性脱发，但是要想依靠芝麻丸中的这点含量达到缓解脱发甚至是帮助生发不现实。 另外呢，黑芝麻呀主要含有大量的脂肪，它的热量比较高。老金墨方芝麻丸的产品成分表当中的每100克芝麻丸含有1849千焦的热量，为同等重量米饭的3.8倍。如果想依靠吃芝麻丸实现养发的需求，恐怕呢先达成的是体重的失控了。 18:4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表示，脑机接口有望在明年用于人类。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近日在《华尔街日报》CEO 理事会峰会上表示，希望从明年开始将神经链接公司的微芯片装置植入到人体。 神经链接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神经科技和脑机接口公司，由马斯克等人在2016年联合创办。这家公司呢，专注于神经质网技术，试图呢以通过植入电极的方式，实现人体与机器、人脑与电脑的沟通互动。 据介绍，这样的芯片可以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它将服务于医疗用途，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脊髓损伤和神经系统疾病等。马斯克透露，第一批植入芯片使用者将会是脊髓严重受损、四肢瘫痪的病人。这一项目有望在明年落地，目前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去年的8月29号，马斯克在活猪身上演示了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猪的行为的精准的预测。在今年的4月9号呢，神经链接公司展示了猴子用脑电波控制球拍、使用意念玩模拟乒乓球游戏的画面。 不过根据此前媒体报道说，这种大脑芯片也面临着很多质疑。批评是认为这一芯片容易遭受到黑客或是网络罪犯的攻击。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大脑是人体的主要的一个控制中心，思考啊、语言啊、行动啊、感觉啊，一切的处理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大脑皮层里面完成的。很久以来，当人们开始了解到大脑功能的时候，就想啊，就是说能不能有一种办法直接来读取大脑的信息。就是你看大脑，我发一个指令给我的声带，给我的肺部的肌肉，让我能够说话。在我们真正说话之前，大脑其实发出了一个指令。我如果有一个设备能够直接读取大脑发出的一个指令，我们就可以尝试去解读它。然后呢，就是说你看你不用说话，我就可以知道你想说什么东西。或者说运动就更简单一些，我控制我的手啊，控制我的脚啊，我怎么来走路，控制哪条肌肉啊，其实都是大脑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尤其是对于很多疾病导致的大脑或者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比如说像截瘫，脊椎的高位截瘫导致的很多的瘫痪的病人，他其实很痛苦，他的大脑和他比如说四肢的肌肉的联系被切断了，你没办法来重建这样的联系，就导致了瘫痪。说如果我们能绕过这个中断的地方，直接把大脑里面控制我们身体的信号读取出来，然后呢去控制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控制其他的一个机械，就可以去帮助这些截瘫的病人去恢复部分的功能。或者是说你比如说视力的问题，因为后天的眼球啊或者是视神经啊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你失明了，失明之后能不能绕过它，直接用一个芯片来刺激我们大脑的视觉中枢，让 这个芯片来处理，比如说用摄像机或者是照相机处理的看到的那些图片信号，让这个人就恢复部分的这个视觉功能，这都是脑机接口，也就是说直接用机器和大脑进行数据的这种相互的传输。这样的装置其实在我们身边呢也没有那么罕见，最常见的非常成熟的脑机接口就是人工耳蜗，类似于脑机接口这样的装置。但是呢，就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或者是大家在新闻、在科幻电影里面描述的更多的，可能是要更复杂一些的，或者是功能更加强大一些的脑机接口吧。 那么您觉得除了在医疗方面可以用到，那其他方面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目前来说，首先还是从医疗领域里面，因为现在的这些脑机接口研究确实比较热，但是呢，其实真正能够有广泛应用的，或者是被证明是非常成熟的脑机接口，现在除了人工耳蜗之外，其他的还都不行，还都是处于实验的阶段，或者是一个在摸索的阶段，这里面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医疗用途的，比如用大脑来控制肢体，或者是控制一个机械，比如说让一个截瘫的病人能够控制一个电脑的鼠标，或者控制一个电脑的键盘，让他可以去打字，这样的东西已经有一些研究了。另外呢，就是来弥补他们的这个感官的缺失，人工的视网膜这种的研究呢也有，但是现在都是在实验阶段。因为它面临的问题呢很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于大脑的信号处理的基本功能，我们其实了解还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十分的清楚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来处理这些信号的，或者是大脑发出来的这些信号到底真正意味着什么，要读懂它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些脑机接口呢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我们说，哎，我们可佩戴式的，不要用侵入式的，我们不要做手术，我们在头上戴个东西或者贴个什么东西就行了。但是呢，非接触式的这种脑机接口呢，现在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就是脑电啊，能够穿透我们的皮肤和头骨来穿出来的这些信号呢，可靠性非常的差，噪声非常的多，导致能够读出来的这些数据呢相当的混乱和有限。这个呢是限制了非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发展。那么剩下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手术，在大脑的比较皮层的表面去植入一个电极或者植入一个类似的装置。但是这样呢，首先它是一个侵入式的手术，有一定的手术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说植入的这个芯片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也好，它本身是一个异物啊，就是它不是我们身体里面一部分。所以说呢，就会产生一些免疫排异啊，或者是产生那种疤痕组织啊，导致大脑这个部分的功能会出现问题，或者是影响这个脑机接口和大脑正常组织之间的信号传输。但是呢，就是说解决起来可能还都有一些进展。首先就是在信号读取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要感谢人工智能，在最近的10年的时间里面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以前我们在面对着脑机接口也好，或者是这种类似脑机接口的装置接收到的大脑的皮层发出来的各种复杂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筹莫展，它太混乱了，太复杂了。但是呢，这样的大数据来说，交给人工智能来判读，他们是挺擅长的。另外在材料或者是技术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前瞻性的研究，尽量的减少这种侵入性，然后减少这种侵入之后产生疤痕呐，或者是产生免疫排异反应的这种概率和可能。从手术方式啊，到使用的这种各种材料啊，都在有一些进展吧。但是说马斯克那个新闻，他说是2022年啊，大家不要觉得说他放出这个消息来，对他来说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好消息。其实这已经是他几次延误之后的结果了，因为最早呢，他们这个公司成立之后，当时设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就要进行人类的这种实验，后来又推到了2021年，现在又2021年马上过完了，他又推到了2022年。所以其实还是碰到了一些问题，包括他们的这个团队人员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全人类来说，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确实在进步，而且在确实给很多的人类疾病患者带来了一些福音、一些希望。但是如果能够期望它像科幻电影里面一样，表现出那么优异的能力，比如说它可以读懂别人的思维，或者是让一个人可以完全在不动的情况下面去控制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甚至是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距离还非常非常的远。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美国天然气价格跳空低开，重回到三开头时代。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近期的美国天然气价格走势呢？ 十月份的时候呢，美国亨利港的天然气现货的平均价是每百万英热5.51美元，11月份的均价呢是每百万英热5.05美元。那现在呢，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一个短期的能源展望，他们认为从12月到明年2月份的均价呢是每百万英热4.58美元。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三开头的这个天然气期货的价格确实超调了。 近期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呢，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不那么冷，导致用于供暖的天然气的消耗呢低于预期。根据最新的库存数据，截止到12月3日的当周，美国公用事业消耗的天然气呢是590亿立方英尺，其实这个数字是高于市场预估的540亿立方英尺。那这种库存消耗高于预期呢，在平常的周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本次数据公布的这个周啊，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感恩节的周末，所以说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偶发性的数据偏高有一定的容忍度，所以在价格上呢并没有什么反应。除了这个需求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支撑美国天然气价格的因素，就是他们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近期因为欧洲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小幅走升，回到了每兆瓦时100欧元的上方，约合31美元每百万英热。那美国昨天的价格呢才3.814美元每百万英热，欧洲是美国价格的8倍，这就使得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长期保持巅峰。美国现在是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那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估计，美国的基准的加工能力是每天95亿立方英尺，峰值能力呢是每天116亿立方英尺。但现在呢，美国的加工厂基本上保持着每天120亿立方英尺的这么一个加工的速度，说明在巨大的差价的利润的下面，他们的生产能力确实是已经用满了。所以说美国现在正在加紧扩大它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有望呢在明年达到每天139亿立方英尺，成为世界第一。那这部分不断增加的出口能力有望持续支撑美国的天然气的价格，不过呢这个可能见效的时间会比较长。主持人， 嗯，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97，欧元对人民币报7.1878，英镑对人民币报8.4068，加元对人民币报5.0084，澳元对人民币报4.5518。 好的，感谢金星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成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迪、清瑞、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